足球咯。 喂，又嚟？ 好啦，翻嚟第二节嘅知足球咯。 冇错，好啦，咁啊 ，Teddy 啊，我哋系时候前瞻翻啦。嚟紧咧呢个礼拜有啲咩赛事咯？先讲一场英超嘅赛事啊。 英超赛事先，咁就星期六晚嘅。 冇错。 咁就今个礼拜睇翻个赛程咧，就即系其好多咧嘅球队咧都大局已定啦。即系譬如一啲嘅前四啦，一啲嘅包尾嗰啲准备降班嗰啲都有，都少少 firm firm 地噶啦。 系啦。 咁但系有一场波咧就仲有啲意味嘅。 冇错。咁啊呢场波咧将会系由李斯特城主场对住修咸顿。咁先讲讲两队嘅近况先啦。李斯特城咁咧暂时咧踢咗最近五场波咧就系四胜一负噶。 哇！ 咁最近三场分别系一比零赢咗搬尼啦。1比3输了给车路士和3比0赢了极颓的这个纽卡素的。至于对手方面对手就是修咸顿。最近五场赛事是一胜一和三负的。最近三场分别是1比2输了给史笃城2比2和了这个热刺和1比2输了给新特兰。 哇你刚刚讲完个四胜一和我以为你讲的车路士不是是李斯特城。 李斯特城是啊。 好 fit 喎、啊。那即你看回其实你刚刚你就是 Gary 你讲回就是五场波其实你讲六场波呢其实佢系五胜一和嘅， 冇错啊！其实嗱，其实咧六场波系五胜一和啦，呢度已经抢咗十五分啦， 好紧要、啊。佢嗱、啊，大家听众一定要知道，李斯特城喺快车之前就应该系包尾， 冇错。 咁就以往嘅历史就话咧，就圣诞快车嘅时候咧，佢仲系包尾咧，就有90几%就应该会降班嘅。 只有一队系曾经成功过嘅啫， 西布朗系嘛？ 冇错啦，当年就修咸顿降班嗰一年啦，非常伤心。咁啊，但系李斯特城咧有望咧就系创造第二次嘅历史啦。咁啊，点解咧？其实 都系乐观添咯。 系啊 ，Teddy， 我话俾你听点解啊？即系李斯特城依家咧突然之间可以弹咁样咧上35战34分咁样上翻嚟十六位啦、嗯。其实咧最主要嘅原因。得一个就是啫，乌鲁啊！ 哦， 点解头先你头先提到最近六战系五胜一和，咁你再数翻对上七战咧，其实咧就即系五胜二负咁样啦。咁其实咧呢七场波里边咧系用翻乌鲁啊打翻正选嘅，但系再对上嘅嗰啲几多场不胜嗰啲赛事咧，系用卡马力打正选嘅。系、 哦、 啦，好明显、 就是。咁啊，乌鲁亚嗰场波就系输俾热刺啦，即系由佢用翻嗰场波就系4-3，即系虽然佢输波，但系系好均烈嘅输得。 冇错，系啦，即系证明原来呢个咁嘅卡马力使咗球会成好似700万磅咁样买翻嚟，原来废嘅，买翻嚟废得嚟，但系咧又要阿皮亚神又要用，因为佢买翻嚟噶嘛，咁买翻嚟咧就焗住唔得，我要相信佢，因为我要相信我自己眼光，佢唔掂，即系等于我唔掂咁样，咁结果咧喺呢啲咁萌塞嘅领队嘅一啲意见之下咧，就令到即系李斯特城好多场咧用卡姆嚟打正选都即系踢得唔好啦，入唔到波啦。咁但系后屘佢咧就更正翻啦，用翻乌鲁话之后咧，哇！真系突然之间就系、是、七场波就赢五场咯。 其实冇人会觉得乌鲁话会唔好波啊。其实喺季初嘅时候已经系证明到佢系好波噶啦。 系啦， 好波嘅时候咁，但系咧有几场波死火，你就买一个卡马力翻嚟。咁我就上场波我有睇嘅卡马力就真系嗰个作用唔系好大嘅， 系啊， 就真系做个柱等，就真系柱等企喺度啦。 但系佢做柱等，佢又停唔到波，停唔到波又回唔到俾队友、啊， 系 咁即系身形又唔得，跟住你射术又唔得，脚法又唔得，又冇速度，唔知要嚟做乜？不如摆我去打正选啦，咪黐线嘅 咁样啊？ 系啊， 有啲咁嘅事啊。咁啊，同埋呢今次咧近呢几场波咧其实皮亚神都有少少改动，就系将个阵式变成一个3-4-1-2，咁就将阿巴里顿啦，同埋舒荷比系嘛？ 系 啊，舒洛普啦，咁就系一左一右，咁就前面三个啱啱你所讲嘅乌鲁亚啦，就仲有系可以打巴塞嘅华迪啦， 系啊， 同埋马利斯嘅， 系啊，咁其实你见到阿华迪喺乌鲁亚出翻嚟之后咧，简直就系放 晒， 咪就系咯，哇，即系嗰啲速度快到啊，因为有个柱等喺前面啊嘛，有牵制作用啊嘛，佢先有空位啊嘛，前面先有人俾到波佢走噶嘛，系咪先？即上个礼拜大炒纽卡素，你见到根本一个华迪已经搞到你个威廉神同埋搞到 真马特啦，系啊， 都红牌出场啦，即系你见到佢速度同埋咧野火度系几咁高咧。 咁啊，同埋咧呢个球员咧，即系嗰个嘅去到大战意味咁重咧，佢呢个球员用得着噶啦。我哋之前都讲过多次啦，真系就有批中啦。去到呢几场波咧，非胜不可呢啲，去接近杯赛模式嗰啲，佢就有作用啦。 系咯，大赛球员就咁解啦。点解咧？即系咧，你明唔明啊？即系咧，有阵时咧。 有啲人咧去到大賽咧腳軟，亨利啊最出名噶啦，即係踢親啲大波嗰啲咧就腳軟啊失蹤噶啦，真噶喎！ 你冇俾佢聽到， 咁啊佢喺 Sky Sport 唱翻我哋係嘛？好啊，當幫我哋宣傳啊嘛。咁但係咧話點唔係喎，即係咧平時嗰啲咧冇人逼佢啦，咁咧佢踢唔到，佢唔係唔想踢，但係佢踢唔出嗰啲水準，係要對住曼聯啊，或者哎呀我哋就嚟降班啊咁樣，華迪咧先至發揮到佢咧內心嘅潛能啊，嗰啲小宇宙咧先出到嚟咯。 呢個球員咧。世界杯就应该入佢啦， 系嘛？ 入佢喺到第三场要非胜不可嘅时候咧，就用佢就拍朗尼，哇！可能有计啊，真系。 即系唔使烧劣字系嘛？ 唔使噶啦，选 乜鬼嘢和确特啊咁样嗰啲系嘛？南部白伦啦， 南部都快佢哋嗱。近呢几场波咧，我就有睇李斯特成日即系有跟开，真系、 嗯。 哇！你睇佢阿华迪嗰啲波咧，睇到佢睇唔出嗰个嘅冲劲啦，嗰、那个嘅步速原来咁快嘅。 系啊， 之前嗰十场八场睇唔到嘅。 系啦、啊，咁咪亦都要讲下李斯特城一季未攞到咁多分咧，亦都要全靠守门员啦，舒米高仔啦，卡斯伯舒米高咧就复出。 系， 咁亦都显示出佢身手系真系好嘅，即系咧有阵时你见到有啲波咧，龙门口跟住佢捞翻出嚟嗰啲波咧，即系有啲老豆嘅影子嘅，真系。 哦， 即系好激动嗰啲飞扑咧。 系啦、 啊，舒米高。出翻嚟都幫咗李斯特城咧搶咗好多分嘅。 咁啊，呢個都好關鍵啦。仲有一樣嘢 ，Gary 都可以講下，就係三號仔高捷司機啊。 點解？仲講佢？ 近期咧就少用咗佢。 哦，嚇死我啊！ 少用咗佢，你又唔好咁緊張。呢個曾經打過利物浦嘅英格蘭國腳，好似好勁 啊 嘛。 係啊，一 cap 國腳。 系啦，咁就系而家之前咧，其实季初咧都系打佢系打正选嘅，即系高捷司机都系正选嚟嘅。咁近期咧就已经系转咗个3-4-1-2嘅阵式咧，就将阿舒洛普就变成一个左翼位，咁将高捷司机就暂时摆喺后备先嘅。咁啊呢个变动非常之好啦。咁啊高捷司机嗰个嘅。弱点咧，亦都系无法再显示出嚟啦。 咁啊，因为左边舒洛普其实即系呢个大大份嘅黑人球员， 系啦系啦， 但勤力嘅， 好勤力嘅，好勤力。 系啊， 你要爆佢比较困难嘅。 拦截亦都系凶狠嗰啲嚟嘅。 系啊， 系啦。咁亦都因为咧呢个阵式打三中坚之后咧，咁令到韦斯摩根咧亦都少咗，即系队长啊，亦都少咗呢个失误嘅机会啦。 咁系啦，多两个中坚帮佢。 系啊，咁同埋其实大家有留意啊，韦斯摩根都唔系打正中间嘅。 系打偏少少， 系啊，打偏少少噶，即系呢个都 偏左少少 嘅 都 系啦，即系皮亚神都系一个少少嘅纠正， 好嘢啊！即系呢个即系用一班有限嘅人咧，就将佢左摆右摆，摆下就摆到个正常嘅。即正常對波出嚟嘅，唔 係啊，咁所以李斯特城近況咁好咧，其實咧最主要都係皮亞神作出啲調整啦，知錯能改係好重要嘅。 咁啊最後尾即係開頭咧都話佢好大機會俾人炒噶啦，咁啊點知大下大到季尾仲可以有機會護級成功添。 係啊，咁所以咧即係要聽下人哋啲意見咯，即係你成日都話冇得改啊，即係冇得變啊，呢個係最好嘅方案啦。咁咧即係你自己反省下。 系啦，咁啊呢样嘢都系好事嚟嘅。咁啊，我讲讲修咸顿啦。嗱，咁啊呢两队波咧都系有啲真足意味。第一就系李斯特城系需要护级啦，系有机会护级成功嘅球队啦。而修咸顿咧仲系有都仲有好大机会系可以打到欧洲赛嘅。 冇错，咁咧打欧洲赛最主要咧一定要睇足总杯阿仙奴对住呢、這个阿士东维拉。咁因为点解咧？如果阿仙奴赢咧，咁其实阿士东维拉就唔需要即系冇机会打呢个欧霸噶啦。咁欧霸就会自动落入去呢个联赛第七名。咁、但系咧，万一一个唔好彩咧，呢个阿仙奴卫冕足总杯失败咧，俾呢个舒活咧捧杯嘅话咧。咁咧就需要咧就第五同第六名咧先可以踢呢个欧霸嘅赛事噶，咁所以咧修咸顿咧为求稳阵嘅话咧就应该咧要爬过呢个热刺啊，爬过呢个普捷天奴嘅热刺咧就咧上第六位咧就最稳阵嘅。 咁就大家咧就平起平坐嘅啫，热刺同修咸顿都系打35场波，大家就热刺热刺就58，修咸顿37分。睇翻赛程先啦 ，Gary。咁啊，修咸顿嚟紧最后三场赛程就系要对住维拉，李斯特城啦，维拉同埋最后一场要对住曼城嘅。 系啦。 咁而最后热刺咧就要对住史笃城。 後城同埋愛華頓，呢相對嚟講，攞分機會就係大家真係一相弱喎，真係 相弱啊！但係咧，熱刺嗰啲對手就無欲無求啦，即係後城，我諗後城 有機會都要爭噶， 都要爭嘅。咁但係咧，修咸頓嘅對手無論係李斯特城同埋阿士東維拉都喺降班嘅漩渦啦，跟住最尾一場可能對曼城會好啲噶。 係啦，竟然係曼城對好啲，咁就講翻修咸頓對波啦。近期咧就麻麻地啦，即係近呢三場波都係贏唔到嘅。今日英超三場波就係二比一輸俾史篤城，二比二又和咗熱刺，哇死對頭啊！仲有就係輸埋俾新特蘭添，上場波。 係啦，咁最主要嘅原因咧就係當然係個龍門啦。咁因為咧科士打傷咗啦，依家即係奇雲戴維斯，大家見到啊，有睇一知啊，個肚腩係突出嚟嘅，係離曬譜啊。咁同埋咧對史篤城，大家都應該記得啦，有個高波甩埋去，跟住咧佢又唔理喎，大安子出界噶啦，咁唔知嗰波突然之間撞落條尾度，跟住彈咗出嚟，跟住就俾人執雞啦。 係， 就係、是、咁樣啦，即係咁樣輸一啲咁嘅戇居波咧，係因為其實好大程度輸個龍門嘅。其實你有幾好嘅中堅都冇用啊，即係有啲咁戇鳩嘅龍門。 係啊，我可以理解，可以即係可以理解 Gary 哥嘅心情 啦。係啦，嗱好啦，呢啲波輸呢啲波都唔緊要，有陣時有啲正面硬射嗰啲咧，反應慢啦，啲手力唔夠啦，即係顯示出佢已經係老噶啦。 係啊，咁就近期就4-4-2陣式就應該冇變嘅。何西方迪 就3-1啦，佢不嬲都 係。何西方迪就拍翻吉田麻也啦。 誒、哎，呢、這個都係即係吉田麻也水準飄忽啲啦，有陣時係打到好波嘅。咁、但係咧，其實最主要咧都係最穩陣就係阿何西方迪噶啦。咁但係因為舒尼達連同埋雲耶馬嘅輪流受傷啦，咁經常安達維特咧都要打呢個防中嘅位置，咁所以咧就令到吉田麻也出場機會大增，咁啊相當之危險 嘅 係。 咁就竟然係非常之危險嘅。咁仲有一樣嘢啦，機會可以講修咸頓。有个问题就系、是，其实阿泰迪系少出咗好多啦， 非常少啊！依家 咁就再加埋，其实阿帕利入波唔算好多啦。近期嗰个嘅即系脚风都系 keep 住唔顺咯。 佢除咗上一次对住呢个热刺入咗两球啦，即系偷咗阿宾戴维斯嗰个波啦， 但其余都冇乜表现。 跟住入咗个头槌，系啊，其余即系佢喺球场上面都系好讲供应咯，冇办法啦。即系譬如你好似对住史笃城咁样，对住侯城咁样。那個入波其實都是舒尼達人扭曬所有人之後，跟住夾硬撥橫俾佢射嘅。咁其實阿帕里咧近排嘅作用咧，真係比較差少少啦。 同埋近期咧，唔知道你有冇留意華特包斯出多咗？ 係啊， 但係咧有陣時又暴露咗佢一啲防守意識麻麻地啦。 華特包斯其實咧。整體上咧係生波咧都係未達到英超嘅級數嘅，好老實。 哎呀，你竟然咁樣講啊！ 我喺生波方面，死球當然係好啦。 係啊， 咁但係生波方面咧，我覺得係未達到英超嘅級數咯。無論係攞住個波嘅決定啦、速度啦，都係慢嘅，同埋啲射術咧差啊！生波嗰啲射術真係。經常唔中籠啊！ 因為我其實太過留意佢斬嗰啲死球咧，就太靚啦， 係好似碧鹹啊嘛， 係好靚啊！即係嗱，聽眾留意一下呢個球員， 係啊， 唔好留意佢啲三波啊，留意佢啲死球真係好靚，即係佢波真係好靚嘅，真係。 係啊，咁但係即係修咸頓當然啦，亦都有另一個問題啦，咁入球能力不足，同埋咧近排咧斯尼芬戴維斯咧個狀態都係下滑啦，因為譬如好似對住熱刺咁樣，佢有幾個 open chance 嘅三個啊，都係唔中籠啊，射咗上唔知邊度咁樣嘅，直接影響咗球隊嘅入球能力咯。 哦，咁你唔可以怪曬佢啊，入球能力整個俾曬前面嘅前鋒做嘅，前面前鋒做唔到咧，咁就係即係拍你嗰啲都係有啲責任啦。咁啊近期文尼係嘛？ 係啊， 文尼。都真係有好多傳聞咧，都話會俾人叫走嘅。 係啊，因為修咸頓其實最主要嘅進攻全員咧，依家得翻係文尼嘅咋。咁因為泰迪好少出啦，咁、出因為 艾利亞都少出啦， 艾利亞都少出。咁啊，泰迪少出嘅原因係因為正選唔掂，但係後備落場又掂咁樣啦。咁啊，所以可能好多人篤信呢個迷信嘅命理啦，咁樣咁好似蘇斯克查咁樣啦，要擺後備。 仲有呢啲哥仔咁樣嘢， 拿方達嗰啲咁樣咯。 仲有呢啲咁樣咁啊。仲有個朗字啦， 朗字係啦，朗字就一時時啦。 季尾就其實佢有作用嘅喎 ，Gary， 佢出嚟係有啲作用，牽制到隊波，即係對手嘅。 係啊， 但係你嗌到佢入波咧，就係差少少。哇，咁你講下講下，其實修咸頓幾多問題喎？ 係幾多問題㗎？ 季尾幾多問題喎？ 係啊，亦都舒尼達連呢一場波咧，亦都係未出得啦。咁因為傷咗膝頭哥啦，咁其實應該有機會收 lift 㗎啦。係啊，咁啊應該剩翻三場波啫。 但我怕他是最後一場 哎呀陰功啦咁所以呢其實修咸頓近況係唔好㗎，踢法都有問題㗎。咁呢場波如果作客對住李斯特城呢，老實講呢就 聽落都幾危險。 問少少㗎，對於我嚟講呢，我就覺得呢場波應該會輸1-0啦。李斯特城個勢咁順咁旺。 李斯特城贏嘅話，咁即係咁好大機會呢會真係會走得甩㗎啦，即係李斯特城嘅話。咁就講講啊，維基維就係而家就打李斯特城打咗34场波啫喎，原來唔係，但係 sorry 打35场波就34分。 嗯， 咁就佢離個降班區仲有以前咪揸分嘅啫，原來 係啊，所以佢都要搶分㗎。 佢仲未走甩嘅。嗱講翻少少賽程，李斯特城之後嘅賽程咧比較麻煩啲嘅。 嗯， 李斯特城嘅賽程之後係要對住新特蘭， 嗯， 同埋對住昆士柏流浪，全部都係佢下邊嘅。 是啊， 全部六分波嚟嘅，啱晒华啲啊，呢啲波真 係。係啊，啱晒佢踢啊，咁样。OK 啦，咁所以呢呢一场波我觉得李斯特城赢到1-0啦。 1-0，嗯，我都係咁睇啦，即係就咁睇返嗰啲近期嘅战绩呢，李斯特城真係几用啊，咁就可以博多佢呢个胜贏埋今次修咸頓啦，2-1啦。 好，咁我哋一致都睇好李斯特城噶。 好啊 ，OK， 好啦，咁去到周中方面咧，就將會有呢個歐聯四強嘅次回合賽事啦。咁我哋先講一講咧，第一場咧就係咧5月12日晚嘅2:09啊。咁咧就拜仁咧將會喺主場咧對住巴塞羅那嘅。咦，你好似電話響喎，咁樣 又有風煙啊，唔好意思。 係啊，係啊，咁我哋暫時 我哋接住啦，因為 有 個時間係好趕啦，唔好意思啊，聽眾啊，真 係。係啊 ，OK， 咁好啦，講下即係拜仁咧上一場波咧就係啱啱提。提过啦，第一节提过0-3就俾呢个巴塞技术性击倒。咁啊，点解咧？其实最主要咧，我觉得咧就系因为呢个拜仁嘅后防线咧，下半场咧就压前咗啦，令到后防暴露咗空位咯。 系咪算系啊？即系有睇呢场波嘅听众或者之后睇翻精华，就会觉得60多分钟仲系0-0嘅。 系啊， 0-0嘅时候，作为一个作客嘅球队， 嗯， 禁制攞一个作客嘅球，接唔接受先？ 其实呢就好睇佢啲领队嘅，因为点解呢，如果你系摩连奴嘅话呢，你一定会守埋落去嘅，即系如果你一啲防守型嘅球队啊，因为呢喺第一个回合呢保持不失呢其实呢系最重要嘅。但系如果你话喺巴塞身上攞到一个作客入球，第二场返到主场先至摆铁桶嘅话呢，咁就更加傻添。 哦、 因为你要主场一定是二手啲噶嘛，咁、 嗯、 所以咧，其实咧，可以话哥迪奥拿咧有少少系咪犯咗脑筋上嘅错误咧？即系佢太过进取咧，想攞一个作客入球咧。 嗱，其实咧，加力查咧系有即系都有好讲过一啲嘢啦。加力查就系话啊，哥迪奥拿黐线，即系你啊，佢啊开波嘅时候就大家一定睇到佢就系话打一个4-3-3啦，4-3-3阵式。咁但系咧，加力查就讲过一样嘢，就系话佢喺到中后段嘅时候咧，佢就见到呢个阵式就变成3-4-1-2，就变成人盯人，即系去到好前啊！嗰啲球员咧，即系拍到好前嘅人盯人咁样去捉一个人咁样嘅。咁、佢就话咧，对住巴塞隆拿呢啲咁高质素，前边基本上系全世界最好嘅前锋，三个前锋、你用人盯人咁样去 mark 佢咧，就基本上系揾自己笨嘅。 吓 吓，佢就咁样讲啦。 其实都有道理喎，系嘛？ 咁啊。去到就啱啊，有道理啦。去到最终，大家睇翻精华又好，睇翻全场都好，好多波都系直接劏落去。 系啊，后防暴露好多空位，跟住包越位嘅经常有球员。 系啦，系啦。 因为点解咧？就是、因为啲人咧要啲后卫同埋啲防守嘅中场球员咧，就要去跟翻嗰啲人啊嘛。咁嗰啲人就当然系唔会系压晒上嚟噶啦，有啲会喺中场，有啲会喺侧边， 就负责去包翻啲后卫啊嘛。而家就唔系啦。中場都捉人嘅，而家 係啦， 咁就令到咧就冇人再去包位啦。 係啦，咁大家亦都見到啦，賓拿迪亞同謝魯美保定咧係互相咁樣去包越位 嘅 咁樣， 互相補位嘅。 係啊，咁 你冇越位咩？我補翻先。 咁所以咧變咗咧喺第二個回合咧，拜仁翻到主場咧就冇辦法噶啦，一定係焗攻噶啦，因為咧、你如果失一球嘅話，你都仲可以諗下我守住半場先啦。咁但係咧到如果輸咗3球，你翻主場咧，一定係。想盡快好似上次對波圖咁樣半場省返5粒咁樣，即係盡快入返追返佢哋嘅失地囉。 係咁啊，但係今次係嘅對手就唔係波圖啦、就係即係巴塞隆拿。咁你可唔可以再咁樣主攻去打巴塞隆拿先？我好似未見過一隊球隊夠膽咁樣做喎。 係呀、其實都係㗎。咁所以呢個呢就係講我上個禮拜講嗰樣嘢囉，即係究竟 拜仁對住巴塞會鐵桶啊，定係鬥差鬥攻咧咁樣？結果咧， 今次就係係 啦，佢跟咗咧就係 鬥攻嘅， 係啦。咁結果咧就係輸咗嘅咁樣。咁、 嗯、 啊，作為球迷嘅話咧，就當然係即係覺得好睇啦。咁但係對付巴塞嘅話咧，始終就鐵桶最有效咯。 係啦，咁就亦都有好多嘅睇翻好多嘅聽眾啦，唔係好多好多嘅網友啦，就話過：咦，點解唔出丹迪啊？ 点解唔出丹迪？真系咁样问？ 有 丹迪会好多个谢鲁米保顶、 班拿迪啊，同埋丹迪两个，咁当然有好多正反比啦，大家可以讨论嘅，呢啲都唔错噶，即系呢啲都系有啲取巧啦，大家都会觉得咁想用边个好咧？我又觉得两个都唔好噶啦， 系咯，摆到明就系噶啦，咁啊，所以即系拜仁咧嚟紧下一个回合，究竟出啲咩中坚组合咧，都好紧要嘅，点样先可以顶到啊巴塞咧？因为咧如果佢要赢波嘅话咧，佢一球都不能失噶。 咁同埋有一个最紧要嘅问题就系咧，拜仁慕尼黑嘅列贝利同埋洛宾咧都系冇得出嘅， 系啊，都系受伤 嘅。即基本上咧冇得出呢两个咧，基本上就真系让晒双车双马噶啦。 系啦，咁啊有啲提议嘅，可以不如出下拉尔娜 吓， 系啊，跟住拱啊扭下上去打前锋啦。 佢依哦，定系扭下打中坚啊？佢杀咁多波， 佢杀咁多波系嘛？佢中意上前踢啊嘛，自由人咯、啊，马图斯咁样咯，好嘛？ 大家谂谂佢啦，即系大家一齐同阿哥迪奥拿倾倾吓。 系啊，OK， 咁啊，巴塞呢一场波咧，其实咧都冇乜悬念噶啦。MSN 组合都可以出翻啦，基本上冇主要嘅伤兵啦。咁啊，恩尼斯达啊、巴斯基斯嗰啲都出得嘅，冇问题嘅。 咁就睇下美斯会唔会再嚟多次，即系转身就令到阿保定再有一次中枪啦。 华丽转身咁样系嘛？一个转身本来吸大位，跟住突然之间就吸翻窄位咁样。咁啊呢，其实喺拜仁阵中，我相信都冇得边个可以掹得到美斯噶啦。所以不如你摆翻个区域嘅防守啦。 嗯，我上个礼拜就讲过咧，拿姆系一个好选择啦。咁但系今次咧就拿姆就未就唔不是经常地捉住美斯咁样去防守啦。咁反而就令到美斯咧今次见到佢入嗰啲波啦，做一啲。佢攻勢咧，好多時都係非常之輕鬆嘅。 係啊，咁啊，亦都要講下啦，呢個拜仁嘅利雲道夫斯基啦，下一個回合咧，一定要即係一定要爭取到入波咧，因為其實依家喺拜仁嘅陣中咧，冇咗洛賓，冇咗列貝利咧，可以將個波送到入網嘅球員咧，係真係要靠佢噶啦。你梅拿都去咗打右翼咯，佢都唔系打后上杀手咯。 系啊系啊系、啊。 你两个中场，你把拿姆同小猪嘅话咧，根本都唔系后上入波嗰啲球员嚟嘅。 嗯， 系啊。咁利云道夫斯基下一个回合就将会系扮演重要嘅角色咯。 咁啊，希望其实咧，我会觉得国师系可以用嘅，国师就咁啊，但系就最终冇用啦。咁啊，算啦，3-0，咁就 第二回合点算好啊？ 第二回合冇啊，可能再输咗3-0啊，真系。 OK， 好啦，咁啊，即系我就觉得 估 咁第二回合咁照称嘅话咧，依家以近况啦、球员嘅质素咧，同埋呢个伤兵嘅程度咧，定系巴塞称先嘅。咁所以我觉得巴塞就算作客安联球场都可以1-0赢波啦，晋身决赛。 哦 ，OK， 咁啊去柏林啦， 系啦。 咁啊，另外一队柏林去柏林嗰队波咧就系祖云皇马对祖云达斯， 冇错。5月13日晚2:09，咁啊，皇马对祖云达斯，咁讲讲首回合啦。咁首回合咧，其实咧就头先都提过啦，巴尔失踪啦。咁嚟到次回合咧，其实喺皇马嚟讲咧，佢咁多伤兵，佢奔斯马仍然未出得啦，仍然都仲要倚重阿巴尔嘅，系冇得拣嘅。其实系 小豆得唔得啊？ 就算要出小豆，都要出你唔会唔出巴尔咯。以佢依家咁嘅即伤兵嘅程度，佢依家已经冇咗奔斯马啦嘛。 其实咁讲啊 ，Gary， 安切洛蒂系今次系有啲赌博啦，算唔算啊？出咗伊斯高，咁就将阿小豆就摆喺后备先嘅。咁其实点解我咁讲咧？其实小豆喺对上一次 对 马体会嘅时候咧，佢系显示到佢。好有決心嘅喎，咁其實咧會唔會即係打呢啲歐洲賽嘅時候咧，啱啲小豆落場打咧，咁而嗰場對上一場波對祖雲達斯係冇俾即係後備入啦，咁但係就即係冇乜時間俾佢發揮啦。 係啦，咁所以其實第二回合咧擺翻一個佢哋熟悉嘅4-3-3陣式啦，我覺得，出翻小豆打中鋒啦，巴爾同埋斯朗就打兩隻翼咁樣啦，咁你反而點解你要拱拉莫斯去打防中咁樣咧？其實褪翻落嚟唔要比比咁样都得啦，其实 咪就系类似大卫路易斯嗰啲咁样咯， 吓 系嘛，算唔算啊？ 佢諗住擺個中堅去打防中，就以為加強防守力，咁其實結果係令到成隊波就係斷咗節奏咯。係 啦，咁啊好緊要啦，咁啊其實摩迪又出唔到啦，咁啊呢個控制中場好非常之緊要嘅球員啦，咁就轉咗就係、是、啱啱Gary講得啱啊，即係用翻巴爾、斯朗、小豆，跟住後邊就係阿、詹士、洛迪古斯，係 啦， 咁樣打咧就應該最順嘅，咁其實中場。照調教速度嘅，我相信佢奧斯都仲可以做到手， 係啊，同埋可唔可以即係基迪拉出翻嚟啊？可唔可以啊？有冇辦法啊？ 冇啊，冇、得搞喎、啊，後備都冇喎、啊，上場波。 係啊，即係可以擺翻基迪拉呢啲咪防中啊，都啱用啊呢啲場合，即係你要打翻你平時嗰個陣啊嘛。 咁就仲有一次，仲有一個看點可以睇睇就係、是、寶方同埋卡斯亞斯嘅比較啦。 啊喂！卡斯拉斯真系话咧，当宝方系学习对象 啊，系咯，我正想同你讲话好嘢，咁、都俾你讲中啦。 系咯，咁都估到啊，真系啊。 啊，咁啊真系，今次都系学到嘢嘅。咁啊，有阵时咧睇到宝方嗰啲波，真系有阵时系估你唔到嘅，真系。 系啊，咁啊，始终啲反应都仲喺度啦。咁啊，对于祖云达斯嚟讲咧，咁第二回合咧，相信咧，进攻全员一定都仲系派路同埋维度啦。 嗯， 系啦，咁啊，迪维斯啦，咁迪维斯系一个有能力摧毁，就算系无论系瓦拉尼定系拉莫斯定系比嘅领导嘅防线， 级数都系高过佢哋嘅。 系啦，咁啊，下一个回合咧，祖云达斯领先住一球之下咧，作客去皇马咧，我相信咧，祖云达斯咧都系会靠手嘅。咁但係呢突擊呢都係要靠迪維斯囉，始終摩拉達都唔係打突擊嘅材料囉。 咁就講返呢個祖雲達斯啦、其實第一個回合嘅時候呢已經有好多呢啲傳媒都訪問一啲唔同嘅球員啦，咁之前就係基亞連尼訪問基亞連尼，佢就話呢斯朗拿度好易嘅啫，得啦交俾我啦。 點樣易呀、 咁今場即上場波就係將斯朗凍結咗啦、 哦， 就佢聲稱啦嚇，咁即都算係咁樣啦。咁成績就係話俾大家知做到啦，係咪先？咁就係成功令到祖雲達斯贏波，咁、就係 assume 咗佢可以凍結咗斯朗拿度啦。係 啊， 咁就係嚟緊應該都係用翻同一個招數啦，就係、幫老師拍翻阿基亞連尼嘅。咁、就列治斯坦拿同埋艾夫拿就一左一右啦。咁、其實呢個陣式幾穩陣嘅。 系，因为艾力尼系中意打四个后卫多啲嘅。 系啦，咁啊出巴沙利就变成一个三中坚阵式啦。咁、就佢有出嘅，首回合系有出嘅。咁呢个球员可以用啦、都系可以用嘅。 系啦，巴沙利就后备入替嘅。咁但系咧，其实祖云达斯嗰啲球员咧就好明显就适应打352嘅。但系咧，艾力尼就系一个中意用四个后卫嘅阵式嘅领队嚟嘅。 系系。 咁但系 anyway， 无论如何。翻到去下一個回合咧，去到呢個班拿貝嘅話咧，一定都係以手行先噶啦，我相信。咁、但係咧，皇馬咧，如果佢夠膽出翻阿小豆嘅話咧，我相信咧，佢功力咧係會比第一回合會好多咯。 係， 起碼你有、 絕對係、 你有三個人喺前面嘅話，巴爾唔會有即咁多嘅掣肘咯。 係啊，係啊，即係起碼嗰個嘅目標會大啲咯。 系啊， 分散啲啦，系咪先？ 系啊，下一个回合即系巴尔一定要够胆推先得咯。其实祖云达斯嗰啲，如果佢打翻右翼，你谂下佢对住边个？艾夫拿或者督阿哥啦，系咪先？即系谂啊，咁谂啊。 系啦，可以咁样讲。一啲球队、一啲球员咧，唔知道你同唔同意咧 ，Gary 啫。一啲球员喺对住一啲唔同风格嘅球队，即系譬如对决嗰啲咧。可能會有啲蝕底嘅，即係唔知道巴爾算唔算咧？ 我諗巴爾係佢嘅， 即係譬如我咁講啊，又好難咁講喎，因為佢打熱刺嘅時候對住國際米蘭可以完爆 嘅。點解咧？因為巴爾打熱刺嘅時候咧，佢係自由好多嘅、但係佢喺皇馬咧就反而冇咁自由咯。因為有大佬喺度咯，因為有隊形或者可能係佢心理嘅諗嘅協咯。咁、但係要去打熱刺嘅時候，佢可以褪後攞波啊，入中間扭又得啊，自由人咁樣。咁、所以如果第二回合嘅話，我都鼓勵咧，如果係巴爾有得出場嘅話咧，不妨咧就多啲喺球場上面遊走一下咁樣咯。 佢係遊走啊！佢係第一個回合係遊走到， 嗰啲係夢遊啫，嗰啲係 唔知去咗，唔知咪去咗看台嗰度遊走 落嚟攞波咁樣啦。卡瓦查又幫唔到佢， 係啊，卡瓦查。咁佢 有陣時迪維斯都會打去那邊啊， 咁 有時都比較麻煩啲啊。咁就呢方面可以留意一下啦。仲有一樣嘢可以提，即係大家看點就係馬治斯奧啦。 嗯、 我同你做節目嘅時候有一集咧都係討論過馬治斯奧嘅功能嘅。咁、啊、我有陣時都會覺得咧，我睇翻佢即係好抱歉，我呢場波我係唔係睇 live 啦，因為真太眼瞓啦。咁我睇翻好多嘅精華咧，都會覺得咧馬治斯奧嗰個嘅功能咧真係太過平庸啊，真係唔知 太過全面，但係周身都冇張力， 係啊，太平庸啦，即係咁當然啦，咁佢因為佢平庸先突顯到啊維度啊派路嗰啲嘅重要性，係 咁樣 㗎，唔知 係咁嘅咩？ 我真係唔知啊，即係聽眾有冇啲人可以駁下我，即係幫幫手 啊， 俾啲論點俾我。 但係冇辦法啦，因為咧普巴咧就繼續傷啦，咁、所以咧祖雲達斯喺第二回合咧都仍然要出翻啊馬治斯奧嘅。好啦，喂 Teddy， 咁好啦，呢一场波你觉得究竟边一队可以晋级到决赛啊？ 我都系觉得咧，祖云达斯机会比较大啲嘅。咁、其实祖云达斯去到呢啲大波咧，系好识守嘅，好识守到去令到你无计可施之下咧，咁就零比零就和，就令到咧祖云达斯系可以晋身去柏林嘅、另外一支队。另外一隊波，咁你點睇呢？ 我啊覺得咧，雖然我情感上好想呢個祖雲達斯晉級啦，因為意甲頹咗好耐，咁但係咧，我會覺得咧，皇馬下一個回合咧係一定會入到波噶，因為有強勁嘅攻擊火力啦。咁我覺得呢一場波將會咧係皇馬一比零咧，就係憑住作客入球優惠咧。就係、可以進身決賽嘅， 唔抵啊！哎呀，咁、樣祖雲達斯就慘啦，真係。 係啊，咁祖雲達斯殺到入四強都功德圓滿啦。 係、我啊想抱方攞捧多次杯嘛。 係咯，好啦，喂 Teddy 啊，咁我哋今個禮拜蜘蛛球落節目又差唔多啦。 咦，係喎，我哋臨尾就冇啲嘢，不過咁樣下個星期補翻 下個星期啦，播兩首歌啦。咁喂，咁啊喺呢度呼籲啊，大家記得 like 蜘蛛球落嘅 Facebook 專頁，咁啊 search 蜘蛛球落就揾到噶啦。 OK， 好啦，咁我哋好嘢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咯。 OK， 好啦，拜拜。 拜拜。